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翻嚟礼拜一嘅搏击会。系啊，原来阿Donna咧，次次开麦之前咧都要戴。 系啊，开麦前戴，好惊。 上次有人帮佢戴咗个罩，你咪要高度表扬佢嘅。 系啊，揾到条正巾帮我戴。哎呀，戴咗个罩。 系嘛，戴翻个罩啦。 诶、哎，你讲清楚咪啲听众以为我唔知做乜嘢。 哦，因为原来咧，Donna就好卫生嘅，每一次都喺个咪套前边咧，就会俾一块 Temple 纸巾同埋一块好靓嘅橡巾圈住佢嘅。 系啊，我成日觉得啲棉花咧好多菌。佢咪噴口水？ 唔係，我見到佢會洗㗎。 唔 係 啊， 係啊，即係真係 真 係揸水。 我未見過，所以我好驚。 唔係，不過洗完都會污糟㗎啫。係咯，咁你自己乾淨啲係嘛？ 好點啊？ 好犀利喎！你台面好多文件喎、 啊。唔入氣啊！ 你唔好咁督爆自己啦，係嘛？你一日掛住喺度睇唔入氣。 咪佢型啊嘛！ 哎，冷落咗阿 Chris 添。 哎，唔好嘢，我喺度聽緊啊。 係啊，咁啊，大家 hea 曬文件出嚟咧。原來你今日法政會師好似有啲 statement 喎，係嘛？ 系啊系啊，我想讲，你有冇咩名字？你知唔可以讲啲名嘅好多时候。 好啊， 你系用阿 Chris 咁 啊？系啊，啊我都系一个名嘅咋、啊哎。 你知个个有得代号一开咪？ 中文名 点解咧？即系 老人甲 月饼咧，系唔出得街嘅。 系咯、啊，我哋次次都有老人甲啊、月啊、饼噶嘛。 哦，呢。 我谂下先啊 ，Chris 系咪开到米？唔系开到 名，开到名，开到名。 不嬲，我都系用呢个名。 咩 ？Chris 有份做啊，今日嗰个声明。 系啊，关于咩噶？ 有份帮手啦，吓 就有某些团体及人物对司法机构作出批唔系抨击的声明。 嗯， 其实即系我哋见到即系过去嗰个礼拜啦，其实都唔系，其实由三月十六号之前咧，如果有睇翻嗰啲报纸咧，即系我哋留意到咧，三月十六号之前呢啲即系一啲嘅啊左派嘅报章咧，其实已经开始咧就喺度有一啲嘅社论啊等等咧。就開始對於一啲法庭嘅一啲嘅判決咧，係作咗一啲批評。 即係簡單嚟講，就是、教法官做法官。 嗯， 可唔可以咁講咧？ 係批評法官唔識做法官啊！ 係啊，唔單止係，有啲鬧到咧就嗱、 啊， 報章嗰啲其實都還可以嘅、嗯，即係啲批評都有善意批評噶嘛、 嗯。 因為其實我哋見法庭其實唔係唔可以批評嘅，其實法庭係歡迎一啲有建設性同埋善意嘅批評，因為佢都要進步噶嘛。 嗯。 嗱，同埋佢都唔怕人批評，因為法庭好簡單，即係話我哋唔係要用一啲法律嚟制止你批評，嗯、我哋係要靠法律嘅尊嚴，靠我哋本身嘅嗰、那個即係個 reputation 啦、嗯，即係你係保護佢哋自己嘅嗰個形象啊，或者係個法律嘅獨立地位。但係咧，如果你純粹係有啲謾罵啊，甚至啲個人嘅攻擊啊，你見到一啲咧，其實最近咧，我哋開始見到有啲團體或者個人咧，咁就喺啲報章啊，或者係即係見記者嘅時候，或者係一啲 所謂愛港力咯 集會嗰度咧，就係、是、對於一啲法官咧，直情係用一啲都幾 侮辱性 嘅字眼啊，係啊， 即變一隻動物咯， 動物啊，動物官咁樣啦、 啊， 又或者係。 即係佢係支持熱血嘅，所以佢係支持熱血嘅法官，所以佢係乜官？ 係啦，即係又話啲法官係亂判啊！ 即係八之後咯。 啊，話法官自講啊，就唔係法治啊，係法官自講啊。 但係喺咪前又或者喺公開講啲説話，真係拉得嘅。 咁要睇個程度咯。其實嗱，其實第一件事咧就係話，即係已經係有啲嘅規則或者啲法律原則咧，係已經係建立咗。點、 嗯、 為之咧係一啲嘅唔可以接受嘅一啲謾罵。 係 啊，咁、那個標準咧其實係即係話你如果個法庭係一個客觀嘅角度去睇嘅時候，發現其實咧你講呢句説話係有機會係嚴重咁樣影響到呢個法庭嘅呢個公獨立性、 司法 嘅權威，而令到一般嘅嗰啲市民咧係對於法庭個信心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動搖嘅話咧，咁而見到呢樣嘢唔係話純粹講下就算喎，而見到你、 嗯、 因為你嗰句説話或者你做嗰樣嘢， 嗯 ，OK， 而係有個即時唔係應該話一個真實一個 real risk。 嗯， 即係話有個真正嘅一個好大嘅風險， 即係 threaten 咗， 係啦。咁咧就如果見到有呢個風險嘅話咧，咁其實理論上咧就已經係一個 criminal， 即係一個刑事嘅一個 係 啦， 民 事法庭噶啦。咁呢個都幾緊要㗎都嚇。嗱，當然要有人去做呢樣嘢嘅，邊個去 take action 咧？咁其實係律政司。要有人去做呢個檢控嘅咁樣。 司長啊，司長你邊啊？ 司長嗰啲其實調翻轉頭，其實佢應該第一時間跳出嚟。 去維護，因為法庭咧係唔會自己無啦啦走出嚟講話，誒我哋唔可以 俾人鬧 啊，佢 唔 會嘅，佢唔會同自己去辯護嘅，佢只有當個 case 上到個法庭之後，佢哋先至可以講嘢噶嘛，係嘛？所以呢個時候其實係應該有人出嚟做嘢，而呢個人咧好明顯咧就喺個律政司嗰度啦，係啊， 責無旁貸， 而司長係應該要做嘢啦。 嗱，咁件事嘅背景咧，系咪有一次咧，就啲人讲就系话，诶，点解差人捉咗啲人又会放人，又或者官判完人会放咗嗰个人咧？系咪嗰件事咧？ 因为最近见到好多呢啲咧， 反水货咯，同埋嗰啲都同埋 雨伞嗰啲， 雨伞运动嗰啲咯，咁啊上庭咯，跟住就好快就放翻啦，即系。trial 完就 OK， 咁啊， 好多 case 都係因為一係有啲係證據不足啊，淨係 drop 咗 charge 啦。 所以我哋未有句話係拉人講興趣 ，charge 人就講證據。 係呢、這個我哋嘅發言人呢、這個、文浩正講噶。 哇！你又咁係上咗 Facebook 嘅。 咪係咯啊！不過係啦。 啊，咁於是就好多人唔妥法官嘅判決啦，又或者唔妥佢哋嘅法庭嘅做法啦，於是就要公開上綱上線攻擊法官啦。 其實佢哋真係唔明白，其實你上親去法庭，你 trial 咧，你一定係好多嘢，即係好多證據去睇噶嘛。即係你唔係 要唔係請律師點解咁貴啫？係嘛？ 咪係咯，即係其實變相本末倒置咗，我覺得你係咪拉人嘅時候拉錯咗咧？又或者去到律政署嘅時候，你落 charge 嘅時候，你唔係太過莽？斷咪叫咩？冇斷咗咧？ 應該話佢哋有冇即係仔細去俾一個公正嘅一個法律意見？因為好多時咧，警方拉咗人翻嚟咧，係咪要作出檢控咧？其實 律政司 嗰邊佢哋要作出去俾呢個 advice 嘅，係啦 ，advice 即係律政署嗰邊係有呢個 advice 係啦，去俾呢個 advice 嘅。咁如果佢係 advice 咗出嚟，如果證據都不足咧，明明係搞到其實根本就係應該冇得打嘅，佢都夾硬要去落 charge， 可能因為警方有壓力啦。即係我呢個自己係 speculate 啫。咁但係如果係因為咩原因都好，佢哋真係去夾硬去做出檢控，而最後喺個法庭嗰邊發覺，咦，原來我哋要落 charge 檢控，我要放棄咗，因為證據不足。其實呢個好醜樣嘅。 嗱，岔開少少問，會唔會有時啲法官會出 statement 話點解律政署一啲明明係 no case 嘅 trial， 你都要擺喺個 court 度要判斷，要法官去判斷咧？ 佢唔會出 statement， 但係佢可能喺個判決嘅時候，喺判詞嘅時候。即係係去 address 翻呢樣嘢嘅。當然啦，如果當時個官喺庭上邊見到，你證據不足，你想點啊？咁樣個 prosecutor 嗰邊最後話：，我哋要 drop 嘅，要撤銷個檢控嘅話咧，個官有時即時會問你上嚟都鬧人㗎，即係話你點解你哋將個 case 帶到呢度浪費法庭時間咧？ 同埋賠錢咯。 咁但係個 prosecutor 有時都好面懵嘅喎， 好面懵㗎，同埋係，不過呢啲好多時咧就係我哋律政司嗰邊佢可能會俾啲外判嘅大狀嚟做，就未必係佢哋自己嘅 prosecutor。 所以上禮拜咪有一個 contempt of court， 即係喺旺角俾人拉啦，有一個，咁佢就係話即係搞咗一大餐好耐嘅法律程序之後咧，就話我唔告你啦咁。於是佢就去個 court 度咯，就攞 cost 咯，咁啊攞咗2000多蚊嘅。 係㗎，有時啲官咧會專登咧火起上嚟咧。就會專登就要問翻辯方嗰邊，喂，你哋今次用咗幾多時間或者幾多錢？咁就 make sure 咧，就係話係等於咧，其實 in a way 咧就係叫 prosecution 嗰邊咧賠錢， 即 係賠償翻咧，就係話辯護嗰邊喺因為即係呢個官司呢個過程之中， 哦，即係俾埋對家啦，唔係淨係俾堂費嚇， 唔係俾堂費 賠償嘅，因為嗰個係一個學生嚟嘅，佢就話咁我之前係要影印啦，我要搭車去問人攞意見啦，我又走咗啲堂，即係諸如此類咁啦，咁就計咯，咁啊唔知幾多錢一個鐘，咁佢就用咗10個鐘頭，好似唔知代200蚊咩個鐘，做到10個鐘，咁啊賠翻2000多蚊俾佢咯。 係啊，呢啲有時係。雖然錢呢樣聽落去唔係好多，但係喺個 prosecution 嗰邊嚟講，其實呢啲係 好樣衰， 好樣衰嘅。佢哋都要翻去，都一定要寫文咧，係要交代翻嘅。其實嚇， 咁 但 係真 係 唔好亂咁拉人。 即係我又唔知個程序去到邊啊。雨傘運動到而家咧，咪好多人拉咗，或者即係排緊隊上去上 court 嘅。 嗯， 正正因為咁樣，你呢個 point 好好啊。點解咧？如果呢個時候有班人走出嚟去對於法官施加啲壓力嘅話，其實佢唔單止係批評法官之前嗰啲判決啦。其實佢還有可能透過呢啲咁嘅謾罵或者啲壓力， 俾緊壓力個官， 未來案件 嚟緊嗰啲案件咧判嘅時候咧，可能佢就會有啲驚。 我又覺得唔會嘅。 係啊， 即係做得官我唔 官 就梗係 香港而家嚟講就唔會咁樣啦。但係我哋要即係一見到呢個情形咧，其實要即刻跳出嚟咯。因為佢今日啲人即係佢好話好聽，律政司嗰邊佢唔做嘢，警察嗰邊唔做嘢。 嗯， 如果咁呢啲人如果真係事無忌憚嘅話咧。我哋唔知即系一路做落去会成变成点样咯。 而家闹啫，你下次喺街度见到个官员咩 掟，揾人掟佢喎。 係啊， 好驚噶嘛！ 因為之前有個案例咧，以前咧係好出名嘅，其實係有一個《東方日報》嘅一個，呢其實香港嘅我哋叫做 landmark 嘅一個，即係一個 case 咧。 嗯。 咁呢個 case 咧，講緊當年咧就係《東方日報》有個編輯。因為咧係一單案咧，俾啲官咧判咗佢輸之後咧，跟住咧就喺個社評上面連續幾日係咁鬧，係咁鬧，唔單止鬧啊，仲揾埋啲記者咧就走去跟蹤個法官，就等佢試下乜嘢為之狗仔隊，俾試下呢個滋味，就跟佢唔知係跟咗兩日定三日咁樣啦，咁啊就變咗咧，其實呢個對於法官嘅個人咧，其實都係造成咗一個影響啊，唔單止鬧啊，佢仲有所動作喎。咁呢個呢其實當時呢就係判咗幾犀利㗎，判咗坐幾個月㗎。係 啊，要坐監。 坐監 邊個坐 主編編輯囉。 編輯囉。 好似坐八個月嚟。 督導人啊，咪督人人定嗰啲叫咩嚟囉。 佢係跟嗰個唔上身、啊、叫人去跟嗰個上身㗎嘛，係咪 喺報紙上鬧人嗰個咪上身囉。係佢要負責㗎，黃楊五啊，呢、這個 case 名叫做。 咁熟嘅個名黃咩啊， 黃楊。 呢個係 public domain 嘅，好出名嘅 case 嚟嘅，係啦。 唔好攞呢啲俾人开玩笑，虽然嗰个人好值得开玩笑，系咪？ 唔系，同埋，我哋都有讲到阿议员嘅。 边个议员啊？ 博嗱佢叫咩 ？EQ IQ 博士。 边个 IQ 博士？ 即系嗰个格林威治大学嗰个博士咧。 系啦 ，Greenwich University 又攞 PhD， 但系又唔知嗰个地址系个住宅定唔知咩嗰个咧？ 唔知系斯里兰啊，定系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啊，好似住宅地址定咩嗰个咯？ 嗯， 嗰个博士啊。 新東嗰個咯， 講過 有 咩咧？ 佢又 repeat 人哋嗰句嘢，即係喺個立法會裏面就話警察拉人，法官放人咁咯。佢又講，即係佢又質疑翻係咪個司法制度有啲唔妥啦咁樣。 我覺得呢啲人啊，應該即係喺香港呢個地方唔適合呢啲人生存係嘛？即係就算佢做議員也好， 但其實好離譜喎呢樣嘢。我少少啲阿姐咁口吻。 繼續啊！你繼續 pack 住先嚇。 我 foresee 到你第時會 take over 佢個位啊！你 foresee 即係你 我猜溫過你同埋閘住同埋反彈。 你 practice 一下呢啲態度， 唔係因為其實 我非常之支持你。 佢係違反咗呢個議事規則嘅。 邊個違反？哦，阿郭乜乜博士 嚇，呢個博士啦，唔知咩啦。 嗯 嗯。 咁咧話其實咧，即係大家可能以為咧，所有議員喺立法會講嘢咧， 都係 就可以肆無忌憚咁有豁免嘅，即係講乜都得嘅，因為你咁樣先可以令到個人去即係 唔係大家睇下林康文議員咪知咯，係嘛？佢又可以掟杯，又可以係嘛？叫人放汽油彈，又叫可以衝入立法會。佢叫啊，唔係我叫啊。 我唔認同。 啊，你繼續啊。 咁即係可能肆無忌憚，因為你要保障佢真係喺敢言啊嘛，喺立法會裏邊。但我覺得佢就係用咗呢、這個即係即 係 呢個特權啦，但係其實喺議事規則裏面咧，亦都係唔係議員所有嘢嘅即係質詢嘅內容都可以問可以講嘅喎。 係。 咁咧，譬如嗱，我真係好 academic 咁啦嚇。嚇。譬如25條啦。 嗯。 質詢內容裏面嘅25G 裏面咧，佢話咧議員咧係不得論及法庭嘅判決，所用嘅措辭咧亦都不得有相。當可能會妨礙在法庭待決嘅案件嘅， 好偏頗，好 precise 嘅喎，真係咁講嚇。 係啦，你咁講，你咁樣兇到個官員咩？個官真係聽完你咁講之後，佢真係影響咗佢未來嘅判決咧，係咪？另外咧，仲有個四十一八嘅，佢就不得提及法官或其他履行司法職能人士嘅行為嘅，喺佢嘅發言內容裏面、 因為呢啲人行使公權力咧，實際上就唔喺議事堂度批評法官點點點嘅，係咪？ 唔係，其實議事規則你犯咗又冇乜即係緊要嘢，如果唔係真係喐得㗎呢啲。 都要睇翻佢嘅程度咯，即係佢嘅特權，我相信都未必可以保護到佢。如果佢真係就算喺個議事堂入邊咧，用一啲我哋正話。俾嗰啲例子咧，啲咁惡毒嘅説話，係啦，咁亦都係啦，咁呢個我諗都係會好大嘅問題咯。因為始終香港，如果我哋講緊法治係一個基石嘅話，咁其實呢個係一個點解我哋要咁嚴謹去到做呢樣嘢咧？就係因為 其實我真 係 好唔明一個博士議員，佢竟然可以咁樣喺個即係立法會裏邊， 佢嗰種博士又唔同你理解嗰種博士啊嘛， 質疑香港嘅司法制度， 我覺得 同 個博士就冇關係嘅。我哋 食咗炮子彈， 即係我哋冇用學歷呢樣嘢嚟，即係 係係 咁。但係係調翻轉頭，即係一般嘅 香港 市民 唔會咁做啦。當然， 大家都係一路，我諗 即係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我哋見到香港無論係即係建制或者非建制都好啦，大家都係將法治擺喺口上邊咁 啊。咪咯，香港就最緊要就係有 法 治 就係講司法獨立啊嘛，司法獨立不嬲，大家呢個都好認同㗎，冇乜人去拗過呢樣嘢係唔屬於法治之內嘅喎。即係有時啲法治大家有啲嘢拗下就係咪遵守法律呢咁嘅嘢啊嘛，係咪？定係話呢個公民呢個抗命係咪屬於法治？呢啲可以拗，但從來好少聽人哋話啊法官呢啲嘅獨立性啊、司法獨立呢樣嘢係需要去質疑嘅。 係咯，點解法官放人啫？你估真係？ 除非係內地嗰啲所謂嘅專家啦，就話哦，咁呢啲法律呢樣嘢咧就係要啊，就冇呢個三權即係分立噶嘛，係全部都要係為呢、這個 合作噶嘛， 係啦，行政呢個服務噶嘛。但係而家香港唔係不嬲唔係咁噶喎。 我哋大家捍衞嘅核心價值嚟噶嘛，你即係傻傻地喎。 我哋見到由3月16號一路去到而家。由无论是去到啲咁尊贵议员喺报章杂志，我哋系去到一啲嘅所谓民间嘅一啲组织啊团体咧，去做呢啲嘢咧， 爱护香港嗰啲咁嘅组织啦。 系咯，即系我自己就好觉得有一个叫清洁香港，如果摆英文嘅话 ，Clean Hong Kong 咪就系呢个咯。Clean Hong Kong 咪就是爱护香港力量咯。 咁变咗，我觉得即系好搞笑咯，其实系。 我觉得 系咯。咁而家究竟想点咧？我就唔系好明佢哋究竟想点样玩法啦？究竟系？ 佢哋就係一定所有呢啲咁嘅人一定要拉，所以一定要坐監咁。 會唔會係後面我自己係諗即係陰謀論咁諗咧？就係話其實係咪一個有計劃、有組織咁樣去做呢樣嘢咧？就係希望 你真係講得客氣啫。 佢挑戰呢個司法獨立呢樣嘢咧， 專櫃議員都幫手係嘛？ 點解唔幫手啊？ 即係講聲都 大家同一陣營嘅喎， 佢哋係同一陣營，同一個建制機器，喂，同一個阿爺出糧嘅。喂，我冇理由出你嗰份啊咁大份，你出咗粮俾你又要做嘢，出咗粮俾阿 Chris 啊 Chris 都要做嘢噶。就算唔系你两个，我出咗粮俾啲细啲细啲。 即系我自己都系阴谋论啦，即系话我唔系觉得呢样嘢咁偶然咯。 即系我觉得香港人真系要大眼识人咯，同埋嗱呢啲就 vote them out 啦，呢啲就应该。 阿 Chris 真系，我觉得真系佢好 厚道 啦，系啦，即系我咧成件事吓，同呢个鼻孔出气，成件事嘅脉络摸出嚟，根本就系咁嘅一件事，系咪？点解件事要发生喺而家啊？点解要所有宣传机器或者唔同 critical person 佢哋言论都系一致嘅咧？啊，目标只有一个啫。正如阿 Chris 头先咁讲，好多时喺雨伞即系喺雨伞运动期间拘捕嘅好多人都系呢一排咧就排紧期上庭噶啦。即系佢哋而家做嘅行动或者做嘅行为，根本就系要俾压力法官，又或者基本上佢哋系施加压力喺整个社会啊。即系佢哋讲出嚟就系要俾佢哋同声同气嘅人就系话喂我都出咗声啦，你系咪咁觉得先？ 嗯、 你讲一声，你都要喺 Facebook 贴下嗰啲嘢啊，又或者你都要咁谂噶。咁加埋几个传媒系嘛，几支咪系嘛，加埋嗰堆人喺立法会议事堂乱 Q 咁噏，咪大家咪有个风气走出嚟咯。普遍认为就系话喂社会对呢班人嘅制裁唔够啊嘛，又或者觉得呢班人根本社会制裁唔到佢，或者现行法律制裁唔到呢啲所谓滥用示威权利嘅人嘅，最好系咩啊？打靶咯，系咪啊？最近都有个社运勇士俾人判咗社会服务令，系嘛？对家就要上诉个刑期啦，话佢判得轻啦，系嘛？我哋唔好讲名啦，系嘛？最好呢啲人就唔系判社会服务令，最好话打靶，啱唔啱啊？大家都知啦，系嘛？使乜讲得咁白啫？ 哇！咁我真系好危险咯，我觉得如果香港最后一个咁嘅桥头堡呢、這个即系法治都冇埋咧。即系唔系 Voting Mouse 自己走添？ 即系咧嗱，上个礼拜讲李光耀嘅时候，我就即系真系识条铁咩？系咪？ 我都识条铁啊！ 跟住我就系做咗少少功课嘅，咁啊真系睇到啲李光耀所谓叫由新加坡未独立开始，一路发展到即系呢三几十年点样转型为一个所谓叫经济强国？即系李光耀每次讲 speech 咧，就算佢讲一啲你认为好错嘅嘢。即係譬如有啲價值觀喺我哋新加坡咧係唔成立嘅，例如傳媒被西方稱為第四權，要監察呢個社會嘅運作，我哋唔認為係嘅。喂，嗰啲説話人哋講得好，即係好有說服力。即係其實我 有 power 又有 point 咁啊。 我唔係判斷佢呢樣嘢究竟係啱同錯，而係話你如果真係要實施你所謂叫口講呢一種所謂叫獨裁啦，即係 certain level 係嘛？即係當然喺新加坡好多嘢唔做得，而香港做得，又或者香港有好多嘢做得嘅時候，過到新加坡會俾人拉嘅。今日就好，即係大家都俾人洗版啦，又發覺新加坡條僆仔啦，就開咗阿李光耀嗰個玩笑係嘛？有幅漫畫。系咪诸如此类讽下讽刺下佢？ 片嚟噶， 拍咗片， 冇咗啦，消失人间啦，个片。 咁样有好多网友已经系 唔系 back 唔 back up 嘅问题，即系你点讲啊？你真系要所谓呢啲叫做高压手段，你真系要有啲人去讲一啲说话出嚟系有说服力嘅。 李光耀就係本身一個好好，即係 佢 係 一 個 role model， 好有魅力嘅領袖呢樣嘢。 有爭議性嘅， 例如係點樣？即係唔係話佢做嘢啱？即係我唔係話佢做嘢啱同錯，而係話有啲錯嘅事喺一個 role model 身上做咧。嗰啲錯嘅事都會變為啱嘅，例如係咩呢？哦，原來李光耀咧咁多年嚟出外國外訪咧，從來住酒店都係住普通房嘅。 你講 得 曾蔭權 啊？我唔係講邊個啊？ 我諗你要分開睇，因為 明白， 我唔覺得佢咁樣做咧就會令到啲錯嘢變翻啱喎。 我明白，呢個唔係即 係唔係你唔係咁嘅意思， 我唔係咁意思。 係， 但係問題喺佢。即係我講埋嚟先啦。 而佢可能佢因為佢自己好潔身自愛， 係啦， 所以咧啲人會覺得比較容易接受得。 即係原來佢 修身咗先咯，佢自己 係啦。即係原來佢坐飛機啊，從來都唔會坐商務客位，佢永遠都係搭唔係，佢係會坐商務客位，但係佢永遠搭 regular 嘅航班嘅，即係佢唔會有嘅 Air Force One 喺度嘅，又亦都唔會坐私人飛機。喂，食慳著慳係嘛？佢永遠都係示範一個好好嘅形象，話俾新加坡人聽。我哋心目中嘅新加坡人究竟系点样样？头先讲紧就 系 话， 或者佢用呢样嘢系交换一啲新加坡人对佢嘅一种尊重， 一种 respect， 一种无形嘅枷锁，大家对自己嘅要求都要咁高啊！ 但系呢样嘢都系唔可以作为一个理由去打压一啲公民嘅权利， 咪咯， 我都系要咁讲。 我唔系话新加坡开放，所以大家唔好误会我。 系你睇佢个丧礼咁多人送， 我惊你你正话讲嗰度开始有少少帮佢喺度， 唔会， 你继续讲咗先啦，睇下点样插你啊！ 他唔会俾机会你啦， 我就唔会咁衰嘅。我提早 你 提早俾个警告佢先。 头先埋伏咗一段， 顶我顶。 头先埋伏咗一段伏线就系讲咩咧？喂，新加坡人点解可以接受到一套咁高压又或者所谓咁专制嘅手段？但系新加坡人系有脑分析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哋可能到最后，哎，发觉呢套手段真系高压又或者真系唔民主。但系佢哋真系会享受呢一种嘅环境，令到自己安居乐业，有屋住啊，有工翻嘅。即系当然呢样嘢唔可以 apply 香港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喺香港第一揾唔到咁嘅人做个 role model， 你系咪只意好似头先你所讲喺立法会议事厅嗰一班人会咁样做呢？又或者头先 死得啦，如果靠 你讲紧头先成套脉络都系有一个政权 exert 佢嘅 forces 喺香港，要喺舆论，要喺社会制造一个气氛啊，要判决呢啲只要公审呢啲法官，又要俾压力呢啲法官。借问声，香港人如果觉得呢一样嘢系唔妥当嘅时候，佢有乜个 role model 去合理化呢件事呢？你连呢个角色都未揾到啦，你咪揾阿钟树根出去讲呢句说话先，唔会啊嘛。你系咪揾曾玉成出去讲呢句说话先？唔会啊嘛！而家边个讲呢句说话？而家梁振英啊嘛，代表梁振英，又或者梁振英代表背后成个政治集团。好啦，你如果想香港变成新加坡，请问香港有冇咁嘅土壤去认为头先嗰啲唔合理嘅嘢啊？批判法官点点点嗰啲咁嘅嘢，系咪真系可以只眼开只眼闭咧？香港人，即系我唔觉咯，其实就吓。即系纵使啊，新加坡 又唔系好多人出声，好似呢单嘢。 所以点？ 所以咪点解咪要靠你哋咯？即系喂，嗱，好坦白讲，即系即系呢个周末又同一个，即系又同一班朋友啦，又讨论开所谓叫政治唔政治嘅嘢啦。即系我又即系点讲啊？个人又悲观多次，即系又系关乎你头先讲嘅嘢嘅。喂，如果香港咧好多事，好似头先你嗰啲嘢啊，冇你哋出声，又或者冇人行出嚟，又或者揸住啲大炮嗰啲人啊。唔揸住支咪开咪讲下啲唔合理嘅嘢咧，即系香港人会死得好快。因为点解咧？即系过去，即系唔知礼拜六、礼拜日有人同我倾开，喂，究竟香港即系前途有冇仲点点点？其实我睇到嗰个 key point 系，即系我唔知呢啲嘢系咪应该讲。我睇到 key point 系，究竟黎智英会唔会停止对所有泛民政团或者政党嘅资助？即系嗰个系 critical point。即系嗱，好简单一样嘢啊！如果你搞个政党，其实你要好多资源去训练你嘅地区干事啊，你其实真系好多钱要使嘅。即系所以，如果人哋话你民主党话点解筹咁多钱，即系我想话你听，即系民主党使钱啊，即系真系一个咁大嘅政党，你系有理由有需要使好多钱去培育你嘅地区资源啊，即系嗰啲装脚啊，成日都 有职员， 你真系要请人噶嘛？ 有会址嘅， 系啦， 交租要水电煤开， 系啦。咁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真系自己单凭一个自己嘅党员，一小额捐款唔够嘅时候，你真系要靠一啲大水喉嘅资助嘅时候，我唔系讲话你系咪应该啊，即系审议议案嘅时候，你有冇利益得？我唔系讲嗰啲。个问题就系话，如果香港嘅政党真系全部都系依赖一支大水喉射住， 其实我唔知其他民主党唔系咯。 哎 算唔驳你住，而系话如果有一日呢支大水喉， 如果靠真系靠一支水喉就死得啦。 O K， 唔好炒住。如果真系有一日呢支大水喉心灰意冷，我问你所有所有， 佢而家都心灰意冷啦。 系咯，同埋而家 你唔见得嗱，即系我普到， 同埋我觉得你正话讲嘅嘢咧，如果摆喺雨伞之前咧，可能嗰个啱嘅程度会高啲咯。但雨伞之后咧，而家起码我见到，包括我而家所属嘅呢一个专业团体咧， 我希望你系啱。 其实有好多，其实佢哋系已经系自发咁样走出嚟，佢哋嘅资源可能冇以前我哋讲紧啲政党咁多， 嗯、 但系佢所做嘅嘢咧喺佢哋自己嘅范畴入边嘅影响力，我觉得比以前仲更加大添。 唔系咯，即系遍地开花咗。你其实譬如你讲，我都未讲 啦。呢啲团体唔系个个话走出嚟要选举，包括而家我所在呢个团体，并不是系一个要准备参选嘅一个，更加唔系一个政党。 系 咁、啊，但系咧，大家都喺自己嘅岗位上边去做一啲，我哋包括咗嘢，今日见到呢啲嘅一啲嘅新闻稿啊，或者嚟紧，其实我哋仲有。一份更加比較formal啲嘅一啲嘅，我哋喺個網站上面都已經係有一個預告噶啦，即係嚟緊我哋會有一個比較正式啲嘅一個研究咧，會掟出嚟嘅、那個文本。咁呢啲其實都係我哋好多嘅有心嘅一啲人咧，真係過去嗰幾日，其實我加埋一齊，可能都瞓得十個鐘頭到嘅啫。 明白， 就係我哋要一個 weekend 嚟處理一份嘢出嚟。 topics 真係多到咧，每日都差唔多有嘢去批評咁滯。 所以我成日都讲过，即系话，即系你点解唔俾我哋唞下咧？ 系咯，我咧你系嗰时喺 WhatsApp 咪好鬼死火滚嘅， 俾大家唞下，又你 忙噶嘛，我 突然间又水炮车，又拉人放人， 大把嘢做，又要陪啲小朋友，我仲要同你搞呢啲嘢，但系唔搞又唔得。 系，但你讲得好啱，其实好多专业团体已经觉醒咗咯。譬如我哋其实除咗发证回之外，我哋系参加咗好多个 join 啦，譬如我哋有醫生嗰、那個咩叫杏林國 成 啦，有 IT 又有一個 team 啦，跟住社工啦 ，architect 又已經又啱啱成立咗咯喎，跟住其實好多好多專 有何連山 嘅晉思文 啦， 其實好多啲專業機構係遍地開花，不過除咗呢、這個。我真係大開眼界，三二八啦，琴日依家再講啦、其實喺搞琴日嗰個半咩叫半年制係嘛、其實佢哋有一個嘅組，即係 join 埋一齊嘅組織。哇！嗰次我去到開會，你知唔知嗰個會有幾多人啊？ 幾人？ 80多人開會，係、坐 即係圍到圈好大、 內圈、第二圈，真係核心啦，有外圍、第二圈、三圈、四圈咁樣坐、啊，跟住裏邊嘅組織係有成真係廿幾三十個又。咩撐散落區，又散下爸媽，又即係乜嘢？我們是未來，乜嘢？哇！真係我都未聽，少有啲未聽過嘅咧，有啲組織，但係就係咁遍地開花咯。即係就係咁啦，你唔好諗住好似好 sad 咁樣完咗個雨傘運動。其實真係我覺得係而家覺醒曬好多人。 唔得，你哋個個去做好友，我就要做淡友。啊，轉頭翻嚟第二節，我再搞你。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郑景翰。